话银锁链儿勾到上岸是心高，有人要把我的豆豆带，除非是心头一头脾气柔，上了我的楼把跟我打上个对头，再头要带上我的头。

嫂丧留一子名唤子虔，闵德正续娶了李氏，生儿子闵华闵权。这李氏先前上朝，到后来就把这心肠改变，虐待那子谦，偏疼这闵华闵权。闵子谦是播般的人寿，对老夫并未食言，实指望继母他早日回国，不料想他是遇狠遇奸，这一日时至严冬，地冻天寒，闵德正应有之约，到东庄饮酒把心谈，忙吩咐闵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宴，片刻间来到了友人的家中，落座后摆上了杯子谦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闵子谦，嘚嘚嘚嘚打颤弓着双肩，员外心中暗暗打算，为什么闵华的态度从容并不绝寒，他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闵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偷闲躲懒。 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、别怪老夫我家教不严，越想越恼，跳下车辕，拉过来闵子骞，他是怒容满面。从闵华手中夺过皮鞭，借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就抽破了棉衣衫。啊，原来是芦花絮在里面，正一见芦花浑身发颤，不由得皮鞭落地，他的泪滚腮边，开了闵华的衣服留神看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，好贱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，亲生儿爱如珍宝叫又管，前妻儿待如猪狗你的心太偏，想至此夫妻子谦悲愤交加，又快又惨，为父我错打了孩儿，真是不便于贤。说着话脱下了自己的皮裳，忙给子谦披在身上。子谦说：“爹爹如此，倒叫孩儿心不安。”员外说：“吃酒吃得我很温暖。”你跟那闵华上车，为父赶车把家还。小闵华拉着兄长把车上，闵员外他是满怀怒气进家边。片刻间来到了自己的家门，把车下，员外叫的声闵子骞说：“我的儿，赶快到厨房去取暖，先不要跟你的母亲把话谈。”闵子骞答应一声说：“儿遵命。”闵员外带领闵华到了后边，进了后堂，叫闵华先把你的母亲唤。小闵华答应了一声，跳跳钻钻喊了个欢，说：“妈，我们回来了。”“哟，回来了，快到里屋把你的兄弟看。”说着话进了后堂，笑容满面的把话言：“这么大的风雪，员外的身上冷不冷啊？”“ 老夫身上不觉寒，我来问问你，孩儿的棉衣可做好了？”“ 您问的是闵华还是闵全？”“ 闵华闵全我用不着问，我先问问闵子骞。”“ 哦，子骞的棉衣早做好了，你把何物许在里边？”李氏闻听就这一愣：“啊，这……哦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。” 闵员外闻听此话， 气红了脸：“ 到此时你还敢花言巧语的把我瞒？你一样 样的孩儿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四面。自从你来到我闵家，一切的事物由你掌管，你对不起我待你一片好心田。也怪我平日拿你当良善，哪知你早已坏了心田。我来问问你，若有人虐待你的亲生子，你是该当如何对我言？我劝你痛改前非，还不算完。从此后，三个孩儿要一样看待，不能另眼相观。这里是羞恼成怒强分辨，原来您把那夫妻的恩情丢在一边。常言道，天下的爹娘无有错，不孝的儿女有万千。少年不学苦中苦，长大难得天上天。续芦花为的是少年学吃苦，您拿着我的好心当驴肝。员外说，哦，既然叫他们学吃苦，为什么闵华续四面啊？这哼，我续了芦花该怎么样啊？让我认错难上难。闵员外见理事心肠，实难改变，取过来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。拿起笔把墨蘸，一千顷想今天，千头万绪心情乱，跟他空度了十数年。夫妻情从此断，三个孩儿，哎，我自己也能来照看。老员外想罢呀，一声长叹哎，一会儿就把那休书写完，脱休书手发颤，心思到晚哦，哎，哎呦，仍在了那李氏的面前。你自己的物件哎，留下闵华与闵全，回李家你莫要迟延。哎呦，从此后与闵家我有牵连，那狠心的李氏哎，他并不服软呐哎，逃进里屋，他就收拾衣衫，小闵华跪在了那李氏的面前。哎呦，拉住了母亲，